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主内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生命的气息，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敬拜主。今天是主的学主日，其实也是主的学校长老师和学生一年一次，特别在午间崇拜的时候，我看到比较多的学生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主。所以在这个主日要特别谢谢主的学校长还有老师还有同学，今天你们在崇拜当中你们给予的服事，特别在午间崇拜还有晚间崇拜，你们的服事愿上帝赐福于你们，甚至纪念你们手所做的。本堂的主的学事工可以说是众多事工之中呢历史最悠久的一项事工。根据记载，芙蓉堂的主的学是开始于1949年，今天是2019年了，多少年的历史啊？70年的历史。你说呢？芙蓉堂的主的学，我们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在这么多的事工当中，可以说是最悠久的。虽然主的学有70年的历史，但是主的学事工仍然是我们所看重的，是我们所重视的，特别是孩童或青少年的信仰成长。我们比较很关注孩子们，特别在信仰成长上非常的关注，因为我们相信有正确或者有稳固的这个信仰呢，能够改变或者影响孩童或者青少年的一生。俗语说啊，3岁定80，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弟兄姐妹。因为已经有许多的专家研究证明，孩子的身体、心智、品格、情绪，甚至他与人与人的这个的交流，还有他的灵性等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在3岁以前都是非常重要还有关键的时刻。不但如此，有一些心理学学者认为，人早期的生活，特别是他们所经历到的，他们的生活经验，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特别当这个人他来到成年时期的时候，可能他有一些心理的问题，出现状况的时候，心理学的这些专家们呢，他们在帮助他的时候，总是会追溯到几时呢？童年时期，在他小时候，他发现到原来整个问题的因素就在童年时期，他就给予正确的辅导跟医治跟帮助。由此可见，孩童时期或者小孩子的这个时期，他们所接触的或者经历到的事情是对他们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从小他们所经历到的是影响着他们的一生。弟兄姐妹，目前你的孩子现在接触什么？目前你的孩子现在经历什么东西？我们需要知道，甚至我们要非常关心我们孩子的状况，他在做什么，他现在目前经历什么，他在目前他所接触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在他3岁之前的时候，可能到他青年甚至成年， 可能出现很多的状况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后悔莫及啊。所以为了孩子的一生，基督信仰应该要传承下去。可能你会问，为什么是传承基督信仰？为什么不能够传承其他的呢？我相信在座的你，我们都很希望我们这一生我们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决定，我们都希望，我们很盼望我们所走的路，我们所选择的这条的人生道路，我们是走在有意义，甚至有走在一个正确的一个道路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很受限制的，这个人是无法控制一切的。如果我们只是靠着我们自己，或者靠着一些有限的一些事物，我们无法做出对或者正确的这个的选择或者这个道路。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唯有回到创造我们那位上帝，赐人生命气息的那位上帝，那位不受限制的上帝，我们要求靠他，我们从他那边得到人生真正的意义，甚至走在正确和对的路上。换句话说，当人有真正的认识和信靠这一位的上帝的时候，创造人赐人生命的这位上帝的时候，上帝会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他不单单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他会给我们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婚姻观、事业观等等，让我们怎么样，不会容易走错路或者选错路。所以成为基督徒的你，基督信仰我们需要传承下去。今天在主日学主日的时候，就要借着《生命记》6:4-9，一段摩西他在教导以色列百姓的一段经文。特别这段经文，摩西他是在吩咐那一些做父母的以色列人，成为父母的，你要将你的这个信仰传承给你的儿女。因此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反思，今天的基督徒，或者今天基督的这个信仰，我们传承的程度，或者是我们有没有传承，我们怎么样传承。当我们在讲信仰要传承的时候，从这段经文让我们发现到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要做的，那是什么？以身作则，活出委身爱主的生命。以身作则，活出委身爱主的生命。摩西吩咐说什么？摩西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心上。对以色列来说，这两节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以色列百姓的所谓的信仰的核心，他们的信经啊，他们所相信的。这两节经文其实是在提醒以色列百姓，只有耶和华上帝是你们的上帝，独一的上帝。因为当时有很多的神明嘛，他在提醒以色列百姓，只有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而且也只有耶和华上帝是你们唯一能够去爱的上帝。你知道，根据以色列人的传统，他们每一天的祷告，早上的祷告和晚上的祷告，他们都要背诵这两节经文，每一天都背诵，甚至诵读，每一天都背诵和诵读出来。你可以看到他们多么的对这段经文有这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是一个不断提醒他们的。就好像每个礼拜我们在宣认我们的信仰，对不对？领会一定常常说，我们来宣认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人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个宣认不是两个嘴唇读罢了，我真的是相信。我们是一个礼拜念一次哦。如果你每一天早晨你起来念好吗，你就可以体验到当时以色列百姓每一天在读这两节经文一样，提醒他们所相信的，甚至他们要怎么去做。尽心尽性尽力去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尽心尽性尽力，那是用全力，或者是我们可以说那是指全人的一个尾声。意思是说，当我们说我们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的时候，表示我们是用毫无保留的，用我们全部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力量来爱这位上帝。不单如此，摩西还吩咐说什么，这一些的话你要记在心上。这个话是指什么？指上帝的话、上帝的吩咐、上帝的诫命，要记在心上。意思说你要存在心里，你不可以忘记。其实这个摩西他在讲了这么多，他在提醒以色列百姓，你要活出一个信靠主、爱主的一个生命。意思说呢，成为以色列百姓的所谓的上帝的孩子、儿女们，你们要活出你们应当要活的，相信独一的神，尽心尽性尽力爱你这一位独一的神。弟兄姐妹，问问我们自己，对于我们的信仰、基督信仰，人怎么从我们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什么？今天我们常常讲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一位怎么样的基督徒呢？是不是一位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的一位基督徒呢？其实啊，我们的一举一动就是在向人传递我所相信的。换句话说，当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传承给我们的儿女，或者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时候，成为父母的或者长辈，你们的榜样或者我们的见证就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力了。根据心理学的这个研究，特别是儿童心理学，他们将儿童和成年人来做对比比较的时候，他们发现到儿童有更强的模仿倾向。为什么呢？为什么儿童比较有模仿倾向呢？因为儿童们他们缺乏生活经验，他们没有生活经验，他们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就看，他们就观察。而且对儿童来说，他们越熟悉的人，他们见最多的人、看最多的人，小孩子就越喜欢模仿他们。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小孩子往往会不知不觉的模仿父母，因为父母最多接触孩子，跟孩子最常见面，所以你的一举一动，孩子会学的，孩子会跟的。因此当我们说我们要将我们的信仰传承下去的时候，以身作则，活出委身爱主的生命，那是很重要，那是应该要活出来的。特别让我们身边的孩子看得见，一起学习，成为他们的榜样，这是信仰传承的一个很重要的行动。所以父母亲，当我们说我们要传承信仰，我们有没有好的榜样？特别在信仰上，当我们说我们要我们孩子学习，你要学习 信靠上帝，你要学习顺服主，首先我们自己要先信靠上帝，我们自己要先顺服主。你要孩子去教会，首先我们自己也要去教会。你要孩子用功努力读书考好成绩，我们自己也要用功努力的去工作，在工作上好好的工作，认真的工作。你要孩子过这一个圣洁的生活，自己先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你要孩子不说谎，不骗，不贪。自己，我们先要不说谎，不骗，不贪。你要孩子学习谦卑，愿意肯认错。自己先要谦卑，愿意肯认错。所以弟兄姐妹，其实要讲很多，可以讲很多。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当我们说我们要将这个信仰传下去的时候，你的榜样就在传着下去。不单单以身作则很重要，第二个行动是什么呢？以真理殷勤的教导及塑造儿女。摩西吩咐说吗？摩西吩咐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心上，不单单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我们发现到上帝赐的真理，我们知道上帝叫摩西上山，上帝就做一些教导，甚至上帝给这个十诫，叫摩西你要去教导提醒以色列百姓。我们看到摩西他下山后，他不断的教导百姓。但从这些经文我们也看到什么？不单单是摩西在教导，上帝也要以色列的每个父母，你也要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不只是摩西在教导，原来在家当中，父母亲要教导孩子们真理。其实如果我们去研究所谓以色列人的家庭的这个的教育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们信仰的教育在以色列人的家庭里面占了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他们透过礼拜，他们透过守节期，他们透过上帝的话语做出教导，他们让孩子从小就开始接受接触信仰的教育。我相信今天讲教育的时候，今天的父母亲非常非常的看重。我们为了孩子的教育，许多父母亲很愿意花钱啊，花时间啊，花精神等等，在孩子的教育学业上，哎，这是好事啊，这是也是一件对的事情。所以呢，作为孩子们的呢，我们应当要珍惜，我们要感恩，有这样子的父母亲愿意看重我们在教育上的、学业上的这一个的学习。但是我们很多父母亲却很少关注孩子的灵育，教育看得很重，灵育呢，灵命或者是心灵灵性的这个层面，往往一些的父母亲会将这个灵育这个的或者信仰的教育会把它丢给交给教会来做教导。我们盼望教会能够用短短的在一周里面，我们主的学是五间崇拜哈，短短的一个小时多的时间，让孩子们在主的学里面学习团契等等，就盼望透过一周一个小时多的时间，建立孩子一个健康稳固的信仰生活。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每周一个小时够不够啊？不够啊。要建立孩子一个稳固一个健康的信仰教育，每个 一个礼拜只一个小时多的时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可能可以做到。为什么？你来一个小时多的主的学，不是一个小时多的一直在讲故事哦，讲这样多孩子也不来的啊。当中还有什么？有玩游戏一下啦，对不对？还要画画一下啦，做手工啦，还要吃点零食啦，等等的，还有很多活动啊。可能讲故事只有几久啊？十分钟啊。一个礼拜只有十分钟，神的话进到孩子的生命，够吗？不够的，不够的。当然，我讲这个不是要大家不要送孩子来主日学了。至少我们把孩子送到主日学，至少孩子有机会接触真理。我们成为家长的，我们跟主日学老师一起配搭，在孩子的灵域上，我们需要培育，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从报章，我们从新闻，我们可以看到很许许多多小孩子在 其实在灵里面创伤了，受伤了，甚至已经有危险了，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到。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现在跳楼，不是老人家，不是成年人了，小孩子也要闹自杀了，也会想自杀了。为什么？灵里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看重，我们需要看重。以色列百姓，他们遵行上帝的吩咐，特别父母亲遵行上帝的吩咐，要殷勤教导儿女。他们就将他们的信仰教育就放在家庭的教育里面，他们为了就是要让孩子在灵命上、灵性上有成长，他们让孩子从小就认识上帝，让他们的孩子从小就扎根在上帝的这个话语上。同样的，今天每户家庭，我们也应当用真理、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来塑造我们的儿女。因为当我们儿女有这个正确的信仰的时候，有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在引导着他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上帝的 话在我们坐前面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引导我们走的时候，有了这个基础、有了这个引导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不会走错路的。他去到什么地方，他遇到什么的、接触到什么的环境等等，我们都可以很放心的。等他改天少年、青年出到外面大学工作，你都会很放心。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建立了一个有圣经、有真理的价值观在他的脑海里面，到老他都不会偏离，他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或者道路。你会看得到他所做的会跟我们平常的价值观、所谓世界的价值观很不一样。弟兄姐妹，这就是真理的力量，我们需要。特别在这个时代，很多这个时代说，哎呀，这个时代都是这样的啦、这样的啦、这样的啦。如果我们也跟着这样的啦、跟着时代的价值观走的话，我们孩子不懂会带到去什么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以真理来引导的话，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是充满罪恶、诱惑、弯曲悖逆的时代，有时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怎么引导我们的孩子，我们怕这个怕那个。但是我告诉你，当你把它交给上帝的时候，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你不能够24小时都在你孩子旁边，只有上帝能够24小时在你的孩子旁边。你把它交给上帝，上帝你来引导，用神的话、真理去引导你的孩子信靠这个上帝。我可以告诉你，他一生都不会骗你上帝。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用真理去教导你的孩子？所谓真理，我讲的就是上帝的话、圣经。千万不要用自己的道理，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经验，你的道理、你的经验可能会引导你孩子走错路。只有真理，当你愿意认识真理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不止你孩子走对路，你自己也走对路，你一家都会蒙福。圣经有很多的伟人都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把握机会，趁还可以教的时候，用真理去教导，不要到一个地步出问题的时候才来问牧师啊，怎么办啊。那时候你要用双倍、三倍、四倍的时间付出更多的努力，把这个孩子拉到回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我们教会，这世上越来越多教会啊，好多好多的教会啊，基督徒也好像很多，在报告上，但是真正信靠主的上人的上帝好像是越来越少了，活出真理的更加的少了。盼望我们是这一群可以活出真理的。所以信仰的传承，教导孩子真理，那是更重要的。第三， 信仰的传承，我们需要建立充满信仰气氛的家庭生活。摩西说什么？摩西说，无论你在家里面坐着，在家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吟诵。什么叫吟诵？吟诵的意思就是讨论。如果你们读刚才和合本，讨论，都要去谈论讨论。不但这样，你要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耳上做金匣，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走啊，坐啊，躺啊，起来，这代表什么？这个代表着人日常生活的活动，对不对？我们都会坐下、起来、行走、躺下等等。摩西的吩咐乃是告诉我们，真理呢需要融入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在什么地点，你随时的你都可以跟你的孩子谈论有关上帝的事情，你都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学习上帝的事情，让这个真理在各个层面都可以怎么样活出来。刚才我说了，以色列人他很重视家庭教育的，从小就把孩子就教导他有关所谓上帝的事情，他们用餐吃东西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怎么样做教导的，教导孩子，甚至他们透过礼仪，透过守节期等等的时段，跟孩子谈论有关上帝的事情。换句话说，以色列人的孩子，他们都是活在充满所谓的属灵气氛，或者是充满着浓厚信仰气氛的这个环境当中成长的。而他们在这样的成长之下，给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家庭有什么反思呢？或者有什么提醒呢？这个时代有许多的基督徒家庭，很多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有家庭就基督徒家庭，但是具有浓厚基督信仰气氛的家庭我发现到比较少。怎么建立起来这个气氛呢？怎么有这个所谓的信仰气氛的家庭生活呢？几个东西我们要注意，第一，你要重视家庭礼拜和家庭祭坛。家庭祭坛、家庭礼拜，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好多年前我们都开始谈论了。意思说什么？我们要刻意的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跟我们的家人一起做家庭礼拜，一起祷告，一起敬拜，一起读圣经，一起谈论有关上帝的事情。你要刻意去做的，制造这个家庭信仰的气氛。不但这样，其实每一个你整家人在吃饭的时候、用餐的时候，你可以有邀请家里的成员其中一个做谢饭祷告啊，今天爸爸做祷告，妈妈做祷告，大儿子做祷告，最小的做祷告，可以啊。鼓励怎么样？大家一起的一家人做谢饭祷告。不但这样，你可以在家里面有一个祷告的角落啊，有一套基督教信仰一个系列叫做 War Room， Prayer War Room 啊。打仗了你知道吗？那个房间是拿来做什么呢？祷告了。那倒是很不错，我们的图书馆有的借来看 War Room， 他谈到一个家庭，他就是祷告，那个房间他就拿来做祷告，他觉得属灵征战的房间。我们可以在家里面也设立一个这样子的房间，这样子的角落，孩子考试的时候我们到那个角落为孩子祷告，爸爸要出去公干的时候，一家人在那个角落为爸爸出去公干祷告。家里成员有人生病了，到那个角落为家人祷告。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不但这样，你要重视基督教信仰的节期啊。刚才我说以色列人很看重守节日、守节期，逾越节啊、五旬节啊、祝棚节啊，他们都在这些节期当中做固定的事情啊。比如说逾越节，他们一定吃什么逾越节餐啊，五教饼啊。如果你上我的门徒课程，一定我会给你吃一餐逾越节餐。走过一次以色列百姓，他们吃这一餐，哇，怎么样吃？吃那餐很麻烦的。为什么麻烦？你要准备很多东西，你知道吗？ 你又不可以先吃这个，你要先吃这个，然后吃那个，喝一杯水，再吃一个，再喝一杯水，然后要谁祷告，谁做这个事情，谁拿起那个东西，还有小孩子要问问题。每一年一月节，他们都吃同一样的餐，同一个东西，讲同一样的话。即使孩子知道了，也要请那个孩子，你再问一次。爸爸要讲历史，哇，上帝怎么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讲讲，重新讲过，每一年都讲。为了什么？提醒他们的孩子，他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怎样带领他们，建立他们整个信仰的观念。不然这样，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也特地临时搭这个帐篷，一家人住在当中八天的时间，在那里的有一定的所谓的守节的一些的仪式，所以让孩子们觉得哦，这个叫做祝棚节。你看到他们的孩子是活在多么有强烈宗教气氛之下。当我们回到今天的基督教呢，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好像只有两个很重要的节日，对不对？什么节日啊？受难节、复活节，对不对？还有呢，圣诞节啊，这两个节期，这两个节日，这两个节日我们其实也可以做好多的东西啊。比如说受难节或者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家人怎么样坐在一起观看耶稣受难记。他们每一年吃逾越节餐，我们每一年都坐在一起看耶稣受难记。你可能说每一年看很显的哦，每一年都看一样的戏啊，不要紧，每一年看一样的戏，一直在提醒耶稣当时怎么样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怎么样的受苦，他经历什么样，怎么样到上死亡到复活，每一年看一次。我们可以做吗？可以，不要只是来教会团去看罢了，在家里面我们可以大家一起看，甚至那个礼拜受难周家里放的歌怎么样，我们放受难曲啦，播一播一些受难曲。甚至来到圣诞节呢，我们也可以跟一家人怎么样，在家里当中放圣诞的诗歌，一家人一起来布置圣诞节的布置，甚至在家里面举行独特的烛光，所谓的晚餐，或者是这个家庭圣诞家庭礼拜等等，做这种气氛表示什么？建立他们对他们的信仰的认识，知道。当然更重要的是，盼望我们在受难节或者复活节或者圣诞节的时候，一家人一起做礼拜，一家人，哎，明天是圣诞节了，一家人一定要去礼拜哦，礼拜堂一起做礼拜。受难节我们圣餐礼拜，星期四的耶稣最后晚餐，一家人一起去。复活节我们一家人一起去，至少这三个礼拜要一家人来建立，让大家知道这个节期的重要性。不单这样，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重视信仰教育，这是刚才第二点所讲的。我们很愿意花时间陪孩子一起温习功课，对不对？督促他，你要做这个功课，你要做那个功课。我盼望我们也能够有一个愿意花时间督促孩子，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读圣经，我们一起谈论有关上帝的事情。孩子的学业很重要，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单单只看孩子的学业，将功课第一，课业为重的这个的这些的所谓的 slogan 这种的口号挂在嘴边罢了，就不让孩子参加教会的活动、崇拜等等，这种的价值观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啊，弟兄姐妹。当他长大过后，他就以工作至上、爱情第一，他放弃信仰。今天很多这种负面的信仰教育，已经有许多的孩子长大过后，他今天是一个成功人士，他今天是一个专业人士，但是他完全把信仰怎么样放弃了，没有信仰了。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在培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当我们很强调信仰要传承的时候，我们让孩子看重信仰在他的生命当中是做首位的。所以我盼望重视家庭礼拜或者家庭祭坛，重视基督教信仰的节期，还有重视信仰的这个教育，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把握或者是活出来，以致我们能够将这个信仰传承下去。所以弟兄姐妹，基督信仰需要传承下去， 千万不要到你这一代就断层了。回到今天正道经文，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信仰的传承，我们需要以身作则，活出委身爱主的生命，以真理殷勤的教导及塑造儿女，以及建立充满信仰气氛的家庭生活。今天是主日学主日，虽然晚间崇拜没有主日学，但是我盼望，我鼓励你，你要多多为主日学事工来祷告。如果你有负担感动，我也邀请你一起参与主日学的这个的事工的服事，甚至带你的孩子去主日学，不论是午间十二点的还是布道所的，带你孩子一起去，跟教会一起配搭，建立你孩子的信仰，以致我们的信仰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我相信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你和我，可能你会认为我自己要坚持信仰已经好像很难了，自己要坚持更不用说要传下去了。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靠自己是不能的，你要靠上帝，靠着主没有难成的事。所以盼望今天的这个回应诗歌成为我们一个祷告。主，你是我力量，是我的高台，是我的拯救，是我的避难所，是我整个的盼望。盼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一个的回应。我们一起站立， 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